有车龙，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维修，丁角路去九龙方向近下坑村休憩处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咁就系因为有紧急维修，丁角路去九龙方向近下坑村嘅休憩处慢线咧系暂时封闭。咁不过较早前咧喺九龙城牙前朗道，因为爆水管封咗，近九龙城街市嘅快线咧已经系开翻噶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受到爆水管影响封咗嘅九龙城牙前朗道，近九龙城街市对开快线已经重开。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150系智商定系高度？ 170系重量定系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上至天文，下至女神，150遇上170，慢慢同你倾。 150遇上170啊！买嘢嚟讲，我梗系拣贵嗰个啦。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啊嘛。 逢星期六下昼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96至2000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日至12月10日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日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啲预约啦。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真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 O 就请嚟咗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博士啊，吓叶博士，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咁当然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啊，20大开完咧，继续啊，国家都撑我哋一带一路啦，同埋与此同时个大湾区嘅发展啦，继续深耕我哋嘅湾区啦。咁啊，请博士上嚟咧，当然喺个科研领域啊，特别系唔同嘅部件咧，同我哋多倾少少好嘛，叶博士。 好啊！ 嗱，先傾咧，我知道你咧就即系都驾驶过嚟啦，系咪先？咁啊，电能车发展咧一日千里啦，你见到哇，即系好多唔同嘅品牌都推出电能车，有阵时行 car show 有啲唔同啦。不过我哋深入啲去讲，譬如香港同埋深圳嘅车联网啦，喂，究竟当中系点去演绎咧？以至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面对车联网呢三个字，究竟系咩嚟噶？互联网我哋听过啦，物联网我哋听过啦，车联网究竟系啲乜嘢咧？咁啊，博士交俾你多讲好嘛？ 好啊好啊，好多人都唔知咩系车联网啦、其实车联网就系你点样用到你所有周围环境去管治啲车。咁、管治啲车其实包括系头先你讲嘅电动车啦、包括系有人驾驶嘅车啦，同埋以后系无人驾驶嘅车点样管治。咁其实我哋喺应科院喺沙田有个14公里嘅一个路试，咁、就系咧喺啲路灯入边、街灯入边，全部咧就可以管理到啲车点样行啊，佢啲咩速度啊，咁样后边其实可以做到就系交通灯、当你繁忙嗰阵点样去管理啲交通灯啊，咁你呢样嘢其实咧系需要5G 先做到嘅、即系如果以前冇5G 嗰阵咧，系冇咁嘅速度。度去做到呢样嘢，咁后边其实我哋而家已经做紧测试，就系、如果你系 一個無人駕駛嘅 shuttle， 當然香港法例你其實都要坐個人喺度嘅，唔可以完全冇人駕駛。但係你如果係一個無人駕駛嘅一個巴士，咁樣你譬如係可以行嗰陣時，點樣可以好安全，知道前面有路障啊，前面有嘢，全部可以管理到。 係咁啊，根據咧，即係好多 research 出嚟咧，都話如果車聯網係成功咧，其實咧交通意外咧起碼減少 30%。呢個係真嘅，因為即係根據個智慧城市係 suppose 所以咁樣去推演噶嘛。同埋第二咧，頭先博小講咗一個點咧，其實內地咧即係投資市場我真係熟少少。咁你知道即係譬如百度集團啦，內地都俾佢有三個主要嘅城市，譬如成都、合肥，咁俾佢去試行一啲叫做連啲電能的士都可以無人駕駛做一啲試點啦，咁樣啊，其實一個幾大嘅科技進程演進，嗱套用翻頭先講車聯網同埋智慧城市，點樣可以再對接得好一啲咧？因為頭先講嗰啲影像咧，我反而喺內地見到啊啲新聞片段，但反而香港啊，仲好似棘少少，得唔得㗎？即係我估大家駕駛人士有陣時除咗享受個駕駛樂趣，真係就算有個 autopilot 嗰個 button 俾你撳。你都未必夠膽噶嘛，即係實情係點樣咧？葉博士多講啦。 其實內地嘅車聯網發展咧，香港都係用香港嘅科技。 係 喺三年前，其實無錫成個智慧城市 係 用我哋嘅科技去做車聯網。 哦，原來係咁樣嘅，即係我哋先係嗰個孵化器孵化咗啲嘢去。叫科技嘅領域喺嗰度去入涉咁樣係咪？ 冇錯，因為其實兩樣嘢嚟嘅，你成日喺度講車入邊嘅嘢同車出邊嘅嘢咧係唔同嘅。車入邊嘅嘢咧係無人車公司去設計嘅嘢， 唔同品牌啦。 因為你設計可以越嚟越先進，越嚟越好。但係我哋講緊車聯網咧，就係利用5G 去管理啲車，所以係車出邊嘅嘢，我哋叫智慧城市。咁依樣嘢其實咧，我哋已經喺深圳嗰度咧，係用同一個5G 嘅頻譜，我哋叫做 5.9GHz 嘅頻譜。咁咧喺深圳已經做咗試點啦，喺屏山。咁其實我哋個幻想或者個遠景就係、是，遲啲去到過關，無論你喺邊度過關，其實你個無人車嘅巴士，你就可以去到直接過關，啲人就唔使落車。當然可能因為要上車檢查啲證件啦，檢查完證件就做。如果你諗下，就係而家講緊河套，河套其實有一大部分而家講緊17個科學園嘅地方，佢係香港嘅。咁深圳就更加大。咁你咁多唔同嘅科技公司要溝通，其實你如果所有嘢變咗無人車，就係、是、我哋希望個遠景香港深圳。嘅车联网嘅做法， 咁头先博士都喺度讲咗一啲叫做接叠内地嘅啲方法啦，譬如头先讲到深圳嗰个项目啦，咁不如等我哋认识下应科院啦，好嘛？呢、這个我都想即系可能普罗大众都想了解多啲啊，即系我哋成日讲应科院究竟啊，头先讲到咁实质嘅嘢，车联网，我哋哦，原来你哋做呢一样嘢嘅，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唔太了解，不如你又讲下你嘅职份啦，或者做嘅嘢系啲乜嘢，好嘛，博士？ 其实应科院是一个半政府机构，是政府给一部分的钱做科学研发。咁咧系2000年啊，董建华做特首嗰阵时成立嘅。咁成立咗22年咧，其实我哋而家有多过100个博士生啦，即系博士生入咗嚟，跟住就做好多唔同科技研发。咁我哋喺深圳都有60多人，咁即系基本上系香港加深圳嘅唔同嘅科研环境。咁我哋做啲咩科研呢？其实我哋做智慧城市啦，做呢个我哋叫做数码医疗，即系啲。可唔可以 check 到胃癌啊？可唔可以做內窺鏡嗰陣時話俾個醫生聽用 AI 眼鏡，喂你割唔割呢粒息肉啊？咁當然最後割唔割個醫生決定啦，咁金融科技啦，我哋做好多唔同嘅金融科技啦，亦都有半導體啦，就係我哋叫做芯片，芯片其實個製成品啦，其實半導體個技術啦，咁亦都做好多物聯網同埋感知嘅應用。 咁啱就已经系二十大主席讲嗰几大纲领噶咯，差唔多齐晒噶咯，系啊，齐晒。 有一样嘢主席冇讲嘅，有一样主席冇讲嘅就系元宇宙。我哋今年加咗个元宇宙。 我帮主席补充先啦吓，数字强过。咁有少少意味上噶，因为 Metaverse 我估嗰个诠释度啦，即系尤其是媒体传落嚟，媒体有少少落差嘅，但系佢都有提到数字嗰一样嘢。 冇错，冇错。 其实都是一个好大的里程嚟噶啦，即系如果讲内地人民币数字化呢一样嘢，咁睇下点样去推演啦。咁头先华博士都讲好深入啊，真系好多嘅范畴都涵盖到。嗱，我乜都唔讲，我哋推演到翻到去咧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一啲合作嘅企划，因为嗱培育人才好紧要啊，何来博士生，何来硕士生？我想入行，年轻人点搞法呢？呢啲接叠或者合作，可唔可以做到一个更加大嘅协同效应呢？博士， 其实我哋成日觉得深圳嘅科技好过香港，即係大家有咩感觉呢？ 少少地啦，你冇计呀，即係譬如无人机嗰即係嗰三个英文字母又冲出国际，又喺美国上市，手机同你讲两亿嘅个前镜头，嗱阿雷军嗰个牌子系咪先？咁呢啲好似都几立竿见影啊，出嚟个效果系啦，即系呢个都系世代人睇嘅一个面向啦。 咁呢个其实就系我哋讲紧应用科技嘅分别嚟，因为香港得700万人，其实你做咗一个好嘅科技，你点都要应用喺内地，咁样你先有咁嘅多人应用，先会出咗个雷军出嚟，或者出咗个腾讯出嚟，或者出咗个阿里云出嚟。咁我讲返呢个南方科技大啦，我哋叫南科大啦。其实呢而家我哋嘅做法呢，就希望香港我哋啲科技人才可以同深圳嘅科技人才有好多嘅沟通。因为个应用要喺深圳嘅方面。咁我哋其中一个做法呢，就係同南科大合作。佢哋啲博士生呢会做应科院入面嘅项目。咁呢个其实就我哋就好开心嘅，因为佢哋做博士论文起码都搞三年，咁即係有三年係做緊我哋嘅项目。 research 啦。 係啦係啦。咁佢做完三年之后，佢又攞到博士嘅学位啦，我哋又有三年嘅深圳嘅经验啦。咁呢样嘢係非常之好，我哋摆咗啲钱落去，佢哋又摆咗啲钱落去，做一个互相交流嘅形式。 係咁往后仲会唔会喺呢个领域再探索多啲，或者嚟緊合作嘅大学又再多啲？你都知道香港好多唔同嘅学府喺内地，尤其是深圳或者广州都开始有佢哋嘅据点啦，咁样或者有个分部咁样啦。 会嘅，其实而家大部分啲香港嘅六大大学都系有据点喺大湾区啦。咁我哋希望呢个模式就系可以去唔同嘅香港大学嘅据点做。咁当然有啲系而家喺度建緊個校舍冇咁快啦，但係我哋都傾緊嘅。 係有啲新學年已經開緊課啦， 係啦， 即係你都知道都擴展得好快，特別係一個教育界別啊。又同博士傾下，其實疫情過後啦，即係我哋成日話呢個後疫情嘅年代，我哋都繼續係戴住口罩嘅，繼續打曬疫苗。不過有冇少少真係喺科技領域上邊，真係改進咗我哋人與人嘅溝通，以至商貿往來呢？ 其实一定有嘅，因为如果你睇个疫情后咧，有个叫做习惯嘅改变。好简单，就系以前大家都系一定要去参加嗰啲 开会，真系要睇 品啊，睇到啲会啊，各方面嘅嘢。同埋如果你谂翻疫情前，基本上就每人都要去一日一个城市，譬如东南亚，我走六个城市去推广嗰啲嘢，跟住咧开半日会就飞去另外一度。其实而家个习惯已经改变咗，啲人系好习惯我 Zoom 就得啦，即系我视频就得， 视像开会 系啦，视像开会就得啦。咁呢样嘢嘅改变咧，其实亦都系衍生到好多唔同科技嘅转变。 譬如咧。 其实举个例子就是好得意嘅，我哋做緊一个教育科技嘅做法呢，就係而家啲 Zoom 上堂。咁呢发觉呢有好多僆仔呢就 即系老师讲紧嘢嗰阵咧， 系又 我就喺度玩紧， 屏蔽咗又打机， 屏蔽而家老师唔俾噶啦，好多老师话你唔可以屏蔽，可以见到你个样， 系系， 但系咧佢其实只手咧就喺度打紧机，个眼球咧就望紧嗰个手机嗰啲嘢， 但系佢系两个嘅，好叻嘅，咁因为个视点啊，即系如果我哋出去拍嘢咧，个视点都系望紧 mon 嘅，但系佢下边有个细 mon 咧就喺度做紧第二啲嘢咁样系嘛， 系啦，但系个唔好嘅消息咧就系、是、我哋已经研发咗嗰个科技 AI 人工智能。 可以用个镜头睇到佢眼球嘅动向， 咁、哦、又知佢系咪 就知道佢系睇紧个 Zoom 啊，定系打紧手机？咁呢样嘢咧，就系上完堂之后咧，个、老师譬如有20个人上堂咧、我哋会打分，就话俾佢听，最低分嗰三个学生就系睇手机最多嘅三个学生。 多谢叶博士，我咧夜晚都有教全理系噶嘛， 系。 好难搞噶，依家疫情嗰两年咧，又屏蔽，跟住如果唔屏蔽，依家见翻样，我哋系好靠互动去上堂噶嘛。有啲学科你知道啦，即系譬如 science 可能真系比较数理化多啲。譬如我哋做即系文学啲啊，或者讲啲应用科技，你真系要靠讨论嘅。如果你下屏蔽或者唔专心咧，我哋好难讲翻嗰个点子出嚟。所以真系啊， 系啊， 应用科学。系几咁重要咧、 啊？好得意嘅例子嚟嘅，呢、這个即系我哋又唔可以即系咩啦，但系就知道一个评分，咁个老师咪警告，喂，听日你唔好打咁多机、啊。 好啦，嗱，几时普及先呢一样嘅？嗱，成日都喺度讲噶，即系每样嘢，可能其实我哋国家以至应科院都有啲新嘅叫做产品或者一啲软件 software 出咗嚟，但系。幾時可以普及到民間？有陣時候我哋喺度諗啊，會唔會要啲長啲嘅時間嘅？其實博士， 其實睇下你咩科技，好多科技都你個研發個範疇都講緊係兩年嘅時間。咁、普及呢，其實呢我哋而家做緊好多嘢，就係、我點樣係唔好淨係一間公司去普及，就係可以好多間公司一齊去普及。咁我哋而家其實做緊好多就係譬如我哋喺後台做緊一個紀律部隊錄口供。如果你而家錄口供出咗事，其實嗰個紀律部隊好慘嘅，佢要寫好多嘢，寫兩三個鐘，可能又要改好多嘢。咁我哋喺廣東話轉文字呢個技術咧，係全香港第一嘅。咁係港式廣東話，就加埋啲英文字、普通話字，甚至粗口都要寫低嘅。如果錄口供，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講啲語言涵蓋好多噶嘛，即係講講下又會中變英，英變中，跟住有陣時又問，即係我哋又多啲可能有啲朋友係粗普通話嘅咧。咁究竟個語言轉換係點咧？都幾難去識別喎。 其實呢個係一個叫做人工智能嘅。machine learning 嘅一个做法嚟嘅、即系你 得唔好讲到个咁深入啦。即系既然系迟啲俾部队用嘅话咧，我哋留有一线。不过即系其实个普及面都好广咯， 好广啊，好广，好广。 其实我仲有好多嘢想今集就同博士倾，时间所限啦，系咪先？即系我哋科技就系 buy time， 要拥有多啲时间。下集咧再同博士去倾多啲，其实喺唔同领域上边啊，究竟科技嘅应用，以致咧想讲下。啊，深啲啦！微電子科技聯盟嘅成立啦，究竟呢一樣嘢作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點去解讀咧？而點樣可以幫到成個社會咧？都係想喺下集咧同我哋多講少少。今集咧繼續多謝我哋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行政總裁咧葉成輝博士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啊，下集再同我哋傾過嘛。多謝葉博士， 好，多謝曬。 为着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随时日走得太快，昨天的小子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 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陪着你，记录我再奋斗。明白痛苦世界没有尽头。时钟的胆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朝早九点开始，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大会将通过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十九届中纪委工作报告以及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亦都将会选出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二十大在今个月十六号开幕，为期七日。中共二十大代表香港中聯辦主任骆惠宁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版訪問的時候說，回顧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聯繫近幾年香港由亂到治的歷史性變化，展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越發體會到兩個確立是新時代十年取得偉大變革的決定性原因，亦都是奪取未來勝利的根本保障。骆惠宁话：二十大报告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述，充分体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一国两制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港澳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推动香港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行动指南，必将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政府将公布青年发展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希望在学业、创业和置业等方面协助年轻人，对象是年龄大约在四十岁左右或以下的市民。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在置业方面，施政报告中提及会再推出首置单位，亦都会起青年宿舍，以市值六成的租金租给青年，当局希望提供3000个单位。他强调订立青年发展蓝图之后，可以再检讨再修改。对于消息说蓝图会在复和方面有所着墨，李家超说他不会针对某一件事，认为大家可以对不同事件有不同的看法，政治有不同的看法亦都很正常，就好像宗教一样，要作改变并不实际，不应该改变思想，但他希望透过行动拉近大家的距离，以结果增加信心，有成绩就可以拉近互信。内地新增817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59宗本土确诊和658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内蒙古最多有33宗，广东19宗和北京18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以新疆最多有125宗，广东74宗和内蒙古67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渐转多云，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柯士甸道近七行道南交界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现时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变电站。咁就喺柯士甸道近七行道南对开交界有意外，影响到现时咧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柯士甸道变电站。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而家咧只系近管道入口一段系车多。

喂 ，PC 早晨， 早晨好。 喂，今日梗系讲下施政报告入边啦，即系都有啲几惠民嘅措施，包括两个啦，轻松讲就系嗰想你住想你游啦，咁啊呢个俾百亿呢个旅发局啦，咁啊扫到边个咧？香港嘅市民啦。第二咧就系嗰个交通津贴，咁啊过咗200蚊咧，咁啊有回赠，咁啊几 happy 啊！去到下年啊嘅4月30号，即系2023年嘅4月30号啦。因为偶尔我有阵时咧。未必揸车过海，你知好难找车位，跟住你过海又要隧道钱。 我呢两个礼拜完全感受到啊！ 系啊， 系啊， 系咪啊？嗰种苦涩系嘛？我将架车咧会摆咗喺机铁站咯，咁已经可以享受到个转乘优惠呢、這个第一。第二咧就系仲可以够200蚊，有少少 cashback 翻少少 啊！几好啊！你呢个谂法又环保。 既環保又方便啦、啊，都係。 因為我其實有啲經歷啦，其實呢兩個禮拜我 自己覺得 係啊，個經歷就係、是、哦，原來香港嘅呢個鐵路嘅運輸網已經變咗好多、 啊。 第一件事就係、是、你知我喺金鐘翻工啊嘛，即係哇，真係好多層啦，好宏偉啦，跟住然之後咁多條線嘅，我坐邊條好 咧？係啊，你呢排搭多咗鐵路喎，咁樣係嘛？ 係啊，我其實呢兩個禮拜都 枕住要搭啦，係 啊， 幾好噶，感受下啊嘛。遲啲即係施政報告又話有新嘅基建項目啦、 啊， 又話新鐵路啦， 冇錯， 將嗰個南支線咧入到去嗰個唔係 area 51啦。Area 137 我見到洪水橋去呢、這個九龍塘啊， 係啊， 十幾分鐘 嘅。嗰、那個係啦，嗰、那個就舒緩東鐵線嗰個情況啦，又 其實真係好有需要。 係啊，咁 即係以前我住天水圍噶嘛，咁、所以更加理解到，其實人口不斷去上升啦，尤其是洪水橋新發展區嚟緊都越嚟越多樓盤啊，或者越嚟越多人口。咁點樣去疏導呢啲交通？其實真係需要好長遠嘅規劃。咁我覺得今年嘅施政報告好特別啊！即係以往咧，我哋好少去到講緊成份施政報告到2030+噶嘛。 係啊， 即係嗰個長遠 嘅規劃。我嗰個遠景係勁啲嘅，即係無論係文體類啦，一陣我哋逐啲範疇講，有啲又接啲灣區啦。咁譬如基建方面，咁對接前海啦。即係我都覺得哦，如果嗰度有多啲位置，一去到前海又再快啲。即 係 依家港珠澳大橋已經有啦，咁啊，究竟翻到去深圳有啲咩地方係因為依家一去通常去黃江啊，或者深圳灣啊，咁但係再多一個窗口，如果去到前海就四通八達一啲咯，再更加 多。我相信將來會去機場咧，即係可能唔係淨係香港機場啦，變咗你去深圳機場都會再快咗啦，即係再直接咗嗰件事 係。因為我哋有陣時候，譬如翻到去搭啲內陸機啦，即係香港有陣時你過咗關，我試過喺寶安機場搭飛機去內地嘅，即係去成都啊，去哈爾濱啊。 我都係 嘅， 通常我去國內基本上都係去深圳坐嘅。 或者廣州咯， 因為 廣州 多好多機其實。 廣州嘅新機場啦，嗱白雲機場我冇去過，新嗰個機場我都覺得幾好嘅，喺大學城嗰邊好似係。咁都希望可以即係快啲可以搞得掂啦，因為其實呢個藍圖聽出嚟咧，哇好多嘢發生喎，但係唔係一日建成嘅。 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對我覺得最有亮點咧，即係當然成份施政報告都好進取咧，即係我見到真係哇不得了。但我覺得個安老服務 150個項目啊， 係啊，個安老服務反而我覺得幾有趣嘅地方，因為尤其是其實係。以往我哋其實都開展咗一啲國內嘅安老服務啦。咁今次雖然話就話哦，好似冇乜大嘅篇章講我安老服務點樣喺國內裡面去實行嘅。 係。 咁但係咧，我覺得最有一個點咧，其實就係我哋講緊啲消費券啊，或者啲 醫療券 咧，可以喺國內裡面度使即係研究點樣喺國內使用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出路嚟，系啊，即系都協助到一啲在內地嘅港人啦，點樣去用翻一啲福利啊咁樣。 咁都係，尤其是依家大家都知道成個世界啦，都唔係淨止香港啦，面對最大嘅 problem 都係個醫療嘅項目啦， 冇錯， 醫療嘅開支啦，以至就係、是、即係你依家流感係咪先都好似殺到埋身，大家又再要精神抖擞一啲啦咁樣。咁所以PC 講得好啱嘅，咁根據施政報告可能即係有啲新嘅點子啦，慢慢咁樣去實行啦、諮詢啦、實行再諮詢啦、再優化啦咁樣。即係我又覺得所有政策好難真係一步到位嘅，逐啲逐啲嚟啦，即係等於 我頭先講將軍澳區咁樣啫嘛，你舊時都真係同你講緊，哇！真係好塞車。你依家我哋日日即係譬如即係依個時間，可能禮拜六日好啲啦。咁但係一至五，你諗下，我做緊晨光嘅時間，成日都話將軍澳隧道去到電話機樓，即係你每次又親將軍澳嗰個足球基地嗰度踢波，哇！有陣時我都拗曬頭啊！如果有啲 friend book 嗰個場咧，靚啊靚啊，好啊好啊，大啊大啊，但係咧。你一出一入咧，將嗰個起碼玩咗成個鐘頭。 呢條橋開咗未咧？ 未啊，遲啲 係咪就快開啦？嗰條橋 百萬行，差啲講咗，百萬行係咪喺行嗰個將南嗰個嘢啊嘛？好似啊，即係好似呢啲就再同大家分享啦。到時即係有得行嘅時候或者通車，因為佢都係。勁嘅，即係除咗有單車步道啦，有行人步道啦，仲要俾車行，咁少有地可以三樣嘢都可以並駕齊驅咯。 係係， 咁其實都幾好噶，即係尤其疫情即係經歷咗之後，大家其實對於嗰、那個健康意識高咗好多。你有得行一萬步，你都行一萬步；有得行二萬步，你都行二萬步。除咗可以幫你平時減保費之外，其實你着重健康多咗，好老實呢個都係。咁啊，希望即係大家都即係對於施政報告滿意。咁啊，施政者又一步一步咁樣做，即係真係令到啊，我哋有一個幸福感啊。 係冇錯， 即係提咗好多次，琴日就幸福感啊，係啊。咁幸福感都係衣食住行嘅啫。 冇錯， 我哋普通平民百姓有衣有食有住。咁啊，个个都开心噶啦，理想系啊，咁睇下往后嘅时间点啦。嗱，不如咁，听日歌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同 PC 咧讲下啲，喂，真系湾区啦，有啲咩发生咧？近排有咩热门嘅事件咧，又对接到香港咧，同我哋又分享下好嘛？转个头咧，再嚟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噃。 这地球，这亦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从压力跌低，从侮辱跌低，啼笑面对，但记住胆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和那怪兽一起打不死。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走错，冲算是真正变大哥。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飞机练完战，如怪魔，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障，我双发颠倒，便只可怯的扯线木偶。形势再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阿欧，仲有冇谂住升学先？ 有啦，我成日都觉得经济唔好咧，就应该增值自己嘅。呢个亦都系我哋细个读经济学嘅一个原则嚟嘅。经济好咧，就我嚟搵钱，咁咧个机会成本咧就会相对冇咁高噶啦。咁样呢个系感觉啊！你经济唔好，我放你出去搵钱，即系你都搵唔到啲咩出样啦。但经济好，你食住个势头就可以叫做迎流而上啊嘛。 哦，我最近都其实搵紧好多读书嘅资料， 系咪啊？一齐读啊！你唔系话学船咩？系啊，除咗学船之外， 除咗学船之外，另外再上再读术 嘢系咪 啊？系啊，冇错。即系我自己其实就读书本身唔叻啊。 嗯， 所以其实我系谂紧点样去增值自己，系啦， 学海无涯。 同埋我觉得而家嘅读书同以前有啲唔同，即系以前我哋可能尤其是中学啊或者一啲阶段嘅时候，其实会谂我哋读嘅范围好阔，咩都要知，咩都最好识啲，跟住亦都系我透过唔同嘅一啲认知里面去揾自己嘅兴趣。但可能去到而家咧，我哋读书个方法又唔同咗，系啦，即系我哋从住自己嘅一啲兴趣啦，或者专业啦，点样去再钻研落去，系，所以我觉得系唔同咗，但系时候需要再 upgrade 下啲 upgrade 下自己啦。其实最重要系 啲 master 或者即系嗱，我觉得咧博士咧就好辛苦嘅，其实 master 咧可以轻松读嘅，尤其是我自己读文科啦。咁你话即系啲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咁样嗰啲都要写论文，咁我唔怕写字噶嘛。 系 书都出咗咁多本啦，我点会怕写字啊？但系个重点就嚟啦，但系你有时间啦，系呢个系重要嘅。咁因为疫情过去咗咧，又多啲想法嘅，即系自己。讲真，同 PC 做呢个节目都做咗年几啦。除咗冇咗通关之外，我讲自己少少，其实开始觉得想拉近翻人同人嘅关系，同埋我自己即系啊，经历咗咁多嘢，可以咁就得噶。啊，啲股价无端端又会跌咁多噶，可以点解嘅？啊，又咁 macro 嘅，即系环球宏观经济学又可以令到啊。个情况可以咁坏嘅，其实我哋冇做啲太差嘅嘢，但系香港个营商环境又突然间变化得咁多嘅咁样，咁我就开始喺度思考，喂，其实本源啲心灵啲啊，或者多啲同朋友饮饮食食啊，维系下关系啊，多啲同屋企人亲近下呢啲，其实我反而觉得 pandemic 之后我又过下咯，但我觉得读书增值自己都系好必须嘅，但系睇下边个先后次序系会排先咯，我都会做啊。其实你讲过一样嘢，不过睇下有冇机会经济复苏翻啲啲先去 try 咧。 点解而家会睇咧？重点就系就快十一月啦。 差唔多啲 master 开始俾报名 啦，嗰啲系啦，硕士啊、博士、博程嗰啲都开始报名啦。咁其实今年咧，我觉得特别啲啦，就系咧，我哋好多香港嘅院校，除咗喺香港本地嘅课程里面收生之外咧，去到深圳咧，其实都分校都好似开 咗。系啊，因为有啲朋友仔其实疫情嘅缘故，可能就唔好讲滞留啦，即系直情留咗喺深圳嗰度居住啊，屋企人喺嗰边。咁但系佢又会喺嗰度啊，原来科大又有啲campus 喺嗰度，你可以读喺南山区咁样。咁咪可能读两三年，跟住最后翻到 year 先翻翻嚟香港，即系变咗我觉得灵活同埋动弹性高好多。 系 喺个学习模式嗰度。咁过去我哋其实都經歷好多學術嘅嘢啦，或者讀書嘅嘢咧，其實有咗視像啦，其實係跨地域嘅。咁當然唔係叫你哇有視像我又可以作弊啦，唔係講嗰啲嘢。即係我有陣時教書都係噶，啲學生咧永遠都唔露面口噶，即係全部都係個照片噶咋。啊，我真係覺得搞笑喎、啊！ 其實讀大學、 有啲學生咧個樣係姜圖嚟，我以為係咁靚仔啊，點不知唔係。佢真係用咗佢張相 其实我唔知啦，你读degree 就可能要考试啦、嗯。但其实好坦白，你去到硕士课程，其实大部分都系论文啫。 系 present 啦， 系同埋 其实大学我读都唔使考试，都系 present， 都系做 project present 讲咁样啦。都系嘅。咁当然即系疫情底下，大家读书又有啲新嘅法则嘅、嗯，即系老师有老师嘅评分准则。学生有学生唔同嘅学习嘅心态，系咪先？咁呢、這个有趣嘅，大家PC 讲啦，十一月咧，除咗 BBQ 同埋大闸蟹嘅季节咧，再读书嘅季节，对于好多人嚟讲，咁大家可以揾多啲唔同嘅资料咯，或者调翻转头，又唔好讲到啊，即系啊一嚟就读个博士，一嚟读个硕士，即系我记得 PC 喺节目都有讲啊，想考下船牌啊，即系又比方说，喂，其实今时今日，如果你想转换轨道。有好多嘅香港嘅機構都幫到你，有啲係免學費嘅，有津貼嘅咁樣。哇，又免學費又有津貼，你唔使付出，仲有收穫。當然你要夠 attendance 啦，同埋你真係真心去學習啦。有啲朋友仔都send 咗啲嗰啲讀儲啊嗰啲資料俾我嘅。 持續進修基金都我印象中以前就我記得係一萬啦，跟住喺幾年前應該提升到20,000元。 依家又有僱員再培訓局嘅特別愛增值嘅項目咧，好似都推出咗幾輪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喺短短。嘅一個鐘頭節目之內，好難將呢啲嘅資訊涵蓋啦，自己上網多做功課。 尤其是你本身自己做緊個行業咧，尤其是喺政府部門裏面咧，即係例如我講藝術啦，如果你作為一個藝術行政工作者咧，其實每年我印象中藝術發展局都有啲叫做獎 學 分定去資助你去讀書。即係如果你係個藝術行政人員嘅話， 我唔係咯，就係、 是、你可以去 外國，我藝術又冇，行政又更冇咁樣。 佢可以去外國啦，或者內地，總之離開香港嘅學校都有嘅。 係咁啊，大家自己上網揾多啲資訊啦。咁啊都係好嘅一個星期六咧，可以開開心心啊，迎接美好嘅星期六。今日咧，多謝我嘅好拍檔啊 ，PC 施俊慶 ，thank you PC， 拜拜。 顷刻过度数年，时间似深海，早把感觉吞噬，融化了悲哀。浪汹汹涌过来，疼痛已及冲开，却尚有能言的吐息间记载。午夜太黑，太静悄，还是想起你。无非当天演过一场戏，那些片段太优美。无力叫海水倒流，他一早远走，谁会哭想那时胆敢开过口？那夕照，那低温，马路旁衣衫口，漫谈里全是借口。天一转头，松开几对手，独个斗几里路，已陀了伤口，抹掉污垢，遗憾永远比得到好，从来完美并非拥有。天色照样放晴，难免有阴影，勾起心。泪一抹，情绪似风气，历经颠簸旅程，大概已经清醒。往日最难明的，有一种算永。故事尾声，你共我人浪中失散，曾经双双紧靠的时间。也可照亮我的每一晚，无力叫海水倒流，他一早远走，常会空想那时胆敢开过口，那夕照，那低温，马路旁衣衫口，漫谈里全是借口，迎着变迁一转头，松开几对手。 手。